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嚟到星期一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慧玲，当然唔少得嘅咧就是、阿初黄晓初。 Hello， 阿初你今日嗰把声好靓， 系嘛？梗系啦， 好磁性， 即系要储好耐，病好多日先至会变成咁嘅把声。 唔简单，我都系坐远啲先啦。好啦，阿初，我哋今日咧要讲咧就系一个都几贴近我哋依家呢个时间， 系咩贴近你咩？ 贴近我哋呢个时间嘅、哦， 我系贴近你添。 嘅一套电影就 系 《金鸡》嗱，就 系 由吴君如主演噶啦，咁同埋佢监制啦，就是、周海光编剧导演嘅一套电影啦。咁啊，呢套电影咧，其实《金鸡》咧，佢哋都有讲过咧，就是、三个 S， 咁啊，就系由《金鸡一》《金鸡二》到依家呢个《金鸡》三个 S， 好似第三集咁样噶啦。咁啊，都系围绕一啲现代嘅一啲时事啦，咁样。同埋咧，佢今次我觉得有啲唔同，因为佢摆咗喺呢个贺岁嘅一个档期嗰度做咧、即系有啲嘢可能同佢哋唔摆贺岁嘅时候咧，我觉得系有啲分别嘅。 系咩？有啲咩分别咧？你觉得？ 因为贺岁咧会系即系喧闹，就系金鸡嘅一贯特色嘅。譬如啲尾咧，最尾嘅結局嗰度，大家一齊唱首歌啊，嗰啲咧好賀歲片嘅一個風格嚟嘅。咁好啦，初我同你都有睇到啦。咁譬如先簡單介紹一下個內容啦。 我其實成日都想咧，大家係如果知道我哋講咩戲咧，就睇咗先。咁所以咧，就呢個亦都係大家容易去睇到嘅戲，或者係遲啲都好容易揾翻個 DVD。所以我哋就簡單啲，就慳翻啲時間，就令到我哋可以詳細啲去討論個戲嚇。 好啊。 咁個戲咧，一開始就講阿金呢、這個叫做繼後啦，即係一個妓女之後 啦，媽媽散 啦，已經係榮升咗。 係啦，依家 咁就即係佢就講佢 run 嘅生意究竟有啲咩難度啦。 嗯， 即係仲要係佢自己咧，就亦都面對啲好大嘅問題，就係因為咧有一個對頭人啦，有一個對家，亦都係由呢個薛凱琪飾演嘅阿喇嘛， 係咪？ 就係做另外一個即係媽媽散，又係帶住一啲女，咁啊成日你要問我借女，我要問你借女啊，咁樣先夠開工嘅。咁點知咧就係阿喇嘛同佢講，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啦，我以後都唔做呢行啦。我而家你仲要出嚟撈啊，真係慘！我嫁人啦，我結婚啦，你啊真係慘啦咁。咁啊，呢、這個就第一已經 highlight 咗阿金呢個角色嘅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係、是、人開始老啦，就仲未有人要。咁好啦，佢自己當生意咧又難做喎。即系咧，要招呼好多啲客啦，啲客嗰啲要求又一次奇怪过一次啦，系咪？要帮个客个老婆揾个古天乐翻嚟，去边度揾古天乐啫？ 咁啊，揾个江门版嘅古天樂， 江门版嘅翻版古天乐翻嚟，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几有趣嘅笑料嚟嗰段戏。咁 anyway 啦，总之到最后佢就发现，哎呀，我哋呢盘生意咁样唔掂，我哋要想办法，真係有啲新意思，諗下嘢先得。咁佢哋就打算去学下艺啊，就专登走去联络咗一个喺日本嘅即係专家啦，一个黄色事业嘅专家，就去学下日本嗰方面究竟系点样嘅。咁啊，就中间就有一段就讲佢喺日本嗰边就识咗一个日本嘅口技嘅专家啦，就由阿歪文 黄伟文饰演嘅， 系啦。咁跟住就亦都系喺嗰度又学佢哋成个事业系点样运作噶啦，咁学完翻嚟啦，同时咧就已经系阿戈顿哥，即系一个曾经咧系之前应承过话会如果冇人要阿金咧，佢就会娶阿金嘅，一个咁嘅人就 系 坐监坐咗十几年，就 系 出狱啦，就系喺阿金生日嗰日就阿戈顿哥就出狱啦，咁佢哋就走去接咗阿戈顿哥出嚟，咁好啦。阿戈顿哥出狱咁啊，吴君如饰演嘅阿金咧，心入边就一心谂住，系佢出嚟，咁我又好好地对佢咁样，咁佢就会要我啦，咁啊唔理佢系咩情况啦，咁样， 咁但係點知咧？呢個啊哥頓哥出獄咧，佢第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諗住要大展拳腳，就係落翻去尖東插翻支旗先，係咪？ 咁打翻個地盤先。 落到去尖東咧，佢嗰啲兄弟啦，就是、其中一個好資深嘅，就係、是、由呢個陳奕迅飾演嘅，係咪？就係話俾佢聽，喂，其實世界變咗噶啦。佢而家係啊呢個啊陳奕迅係做啲咩生意咧？就係帶下旅行團啊，逼佢哋買下嘢啊，同佢掃下奶粉啊咁樣。咁样做生意啊，咁跟住呢个哥伦哥又话，今晚我哋做嘢，同我打电话俾阿公，叫阿公班齐人马，咁嚟到全部都系阿叔嚟啦，即系已经老弱残兵啦，唔知点算啦呢个哥伦哥人。咁好啦，咁到最后就吴君如就想办法可以同呢个哥伦哥喺埋一齐啦，就借钱俾佢又点都好，到最后竟然哥伦哥系咩呢？就系、是、话要自己。即係做返自己嘅事業啊，就跳船走啦。咁佢著草，我唔記得著草喺邊度啦，唔知係。 佢淨係跟阿奶粉強定唔知邊個。 係啦， 唔係阿白粉強，係轉咗業，轉咗行賣奶粉嘅。 係啦，咁啊決定走啦，就仲將佢嗰隻錶呢，即係有隻錶啊，之前提過嘅就係話，嗰隻錶點都唔賣得㗎。 跟住棺材都要㗎啦。 係啦，咁啊，竟然哥倫哥咧就係賣咗嗰隻錶咧，就令到佢有40萬就還翻俾阿金之前借過俾佢嘅。咁就諗住走啦。点知到最后就亦都系即系深刻系俾阿金感动咗啦，就留翻低啦。佢哋就喺尖东咧，就开翻一档茶餐厅式嘅呢个大富豪啦。 即系大富豪门口嗰度啦。 系啦，就喺嗰度搭咗个棚咁样，然之后帐篷入边就继续活色生香，帐篷出边就继续系 coffee shop 啦咁样，咁就谂住系继续 run 一档咁嘅生意。咁基本上就系咁样完咗啦个故仔。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他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他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他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咁但系剧情上面咧就。嗱，我有一个睇法，我觉得如果我未同你做呢个节目咧，我会觉得，咦，套电影好似分咗两个部分咁，我会有呢个感觉。但系同你做咗呢一个节目之后，我个说法应该进步咗嘅。我 又睇下点，讲嚟听下。 我会觉得我哋嘅起承转合，佢个起推到好后好后，我哋先见到。 系咩咧？ 就系、是、阿哥顿哥出狱。咁啊，好似要去揾翻啲昔日往事啊，嗰度先至系，好似嗰个有一个故事嘅起承转合。如果唔系喺嗰度之前，我觉得系比较系开心嘅一个气氛嚟嘅，或者一个佢哋一个而家香港嘅背景嘅一个气氛嚟嘅。 喂，咁我想请教下啦，你讲到啊，由阿哥伦哥出狱嗰度开始有个起啦，咁前面嗰啲点搞啊？即系 exposition 咁样啊，定系点样啊？你咩睇法？ exposition 咁样咯，即系讲诶，依家香港啲即系妓女嘅行业啊，转变咗啦。 嗱，我睇嗰阵时嗰度，我谂冇一个钟都要有40分钟到啊，系嘛？ 嗰度有啊，有好多。 有啊，我谂有40分钟到。咁如果一个戏佢个片长好似系唔够两个钟， 100分钟。 系啦，100分钟入边有40分钟系 exposition， 咁你觉得点睇咧？你自己觉得嗰个系戏嘅时候？ 所以我就話咯，個嚇唔係，即係我依家呢個説法係，佢前面嗰啲 exposition 唔係完全唔關事嘅，譬如佢中間有牽涉啊，哥頓哥呢一個名啊，吳君如對佢有唔同嘅感覺啊，即係一講呢個名啊，咁又或者喺嗰個氣氛裡面交代咗，依家香港已經轉變曬啦，咁而哥頓哥出獄嗰、那個。轉變其實都係之前已經交代咗啊嘛，或者係俾我哋觀眾已經了解咗，哦，已經轉變成點？而呢一個13年啊，定十幾年出坐咗監咁耐嘅哥倫哥，佢會有一個停留咗喺嗰個時間啊，翻嚟之後就係接受唔到嗰個 exposition 嗰一紮嘅香港轉變咯。 但係咁即係我純粹係你咁樣開始講，我咁樣討論嘅啦。 好啊。 咁前面嗰啲嗰個 exposition， 而家就用咗大約40分鐘就交代咗個前設啦。咁哥倫哥出獄啦。咁你覺得係唔係哥倫哥係主角定還是吳君如係主角？ 吳君如係主角。 你覺得係吳君如係主角啊？ 但係我都有一個問題，就係呢個係主角，一定係主角。但係呢佢嗰個轉變呢其实唔系好大 嘅， 哥顿哥个转变好大，所以我会着重个故事线，可能摆喺哥顿哥嗰度咯。 系，其实咧，你呢、這个 即係咁樣嘅講法咧，我聽來咧，我覺得即係可能又係俾我影響到啦。做咗呢個節目咁耐，即係我覺得我某程度上同意你呢個大體上嘅講法。 呼口氣先，好緊張，幾驚啊！係錯曬，我覺得你咁，我真係無地自容。 但係咧，亦都牽涉到一個最主要嘅問題咧，就係究竟吳君如仲係唔係主角啊？ 嗯， 即係我好斗膽咁樣講咧。就係呢個戲係可以哥頓哥係主角噶， 嗯， 嗱當然要改啦，個戲要改啦，但係我覺得哥頓哥個角色係有趣過吳君如個角色噶， 係 即係張家輝當然又都做得好啦，係咪？咁啊，再加埋咧，佢呢個角色咧係面對一個最大嘅衝擊啊，其實。 嗯， 即系当然吴君如都面对个冲击嘅，但系佢个冲击系一个人啊嘛，就 系 哥顿哥嘛，佢点样处理哥顿哥嘛，但系哥顿哥面对嘅系整个世界啊嘛， 嗯， 即系如果我哋即系而家我哋唔系讲紧评紧呢个戏啦，系讲紧重写或者讲紧如果系我黄晓初即系攞到一个咁样嘅故仔一个咁嘅剧本，我会由一个咩嘅切入点去睇嘅话，我会睇哥顿哥系有趣过睇呢个金鸡咯，阿金咯。即系呢个我绝对同意你个讲法，但系你头先一个最主要嘅论调依然系讲紧就系觉得吴君如系主角嚟，咁呢样嘢你系如何得出呢个结论，或者你系点睇嘅咧？ 冇噶，我觉得由头到尾都见到佢咯，每一个先都要有佢嘅出现。 呢个系普通嘅观众咧都会咁样谂，都会咁样睇。 始终都要俾你， 你能够做得到一个普通观众嗰个层次。 唔系，咁你正常都会噶嘛？即系如果嗰个戏叫做武则天，咁武则天会系主角嚟噶嘛？嗰、那个戏叫金鸡，咁应该金鸡系要系主角啦。 我觉得呢个问题咧，我真系同好多人都拗过。 系， 但系好不幸地就系因为即系始终我哋能够接触到嘅戏剧，不论系舞台剧、电影都好啦，好多时咧都牵涉一个商业元素。 系 咁，当有呢个商业元素喺入边嘅时候咧，有啲位咧就会即系无可厚非地为咗一啲嘢咧就迁就咗啲嘢。 系 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讲咩啦？我讲一啲嘢咁样，即系你谂下呢个戏无啦啦金鸡一、金鸡二无啦啦变咗哥顿时咁样，边个嚟睇啊？系咪？而家系攞住金鸡嗰个 idea 一齐嚟发展噶嘛？同埋我唔系话而家我哋睇咗个版本个主角系哥顿哥，只不过我系话如果俾我拣嘅话，我觉得哥顿哥个角色系有趣啲啫。我而家系咁讲。咁但系你问我呢个戏嘅主角而家系边个咧？咁啊，我都依然系会答系吴君如饰演嘅阿金嘅，我依然系会答嘅。咁但系相对地咧就软弱啦。即系我觉得成个戏不论系个工整性啦，即系佢作为个主角个起承转合啦，或者系成个戏作为一个戏啊，即系咩系戏啊，系冲突系事件啊嘛，咁嗰个冲突事件啊都系相对地 weak 咯，即系而家佢最主要我同意啊，佢最主要个事件其实系哥顿哥出狱， 嗯， 咁佢就哎呀呢、這个曾经应承过，如果冇人要佢。佢就会要佢嘅男人而家出狱啦。 嗯， 佢等咗佢咁耐，即系将佢所有钱可以俾晒佢，所有可以俾佢嘅嘢俾晒呢个男人。 系 咁，当然啦，到最后呢个男人亦都将佢嗰只唔卖得嗰只表卖咗，然之后就攞啲钱嚟还俾佢咁样啦。即系呢度呢一个故仔系最有趣嘅。 系 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反而咧系有一个基调上，我建议系咩咧？其实前段咧，佢哋走去日本学艺嗰一段戏咧， 嗯， 即系点解唔试下？一出嚟就系讲啊，哥顿哥佢出咗狱，然之后揾啲嘢搞唔掂，然之后诶赌毒搞唔掂，咁啊搞黄啦，系咪？咁啊啱啦，阿金你就都系专家啦，我哋就搞起佢。香港咁样唔掂啊，即系香港而家咁多内地人落嚟消费，呢、这个市场唔得，我哋要想办法搞好佢。佢谂下点样做呢盘生意，佢唔走去走份啦，佢谂下点样同阿金好跌埋心水一齐搞好呢个黄色事业，然之后一齐去日本学艺。 咁但系个主角都会系哥顿哥，更加会系 都未必。都未必嘅，因为可以系阿吴君如一路说服佢啊嘛。 O、okay, K， 即系吴君如一路喺度谂我点样可以令到呢个男人重新振作，系佢嘅目的嚟噶嘛。都可以系咁样嘅，即系嗰啲细节上有好多变数嘅。 系 咁，但系就第一个最重要解决嘅问题就系嗰40分钟嘅 exposition 变翻做 action 啊， 变翻喺个戏嗰个推进入面去前进。咁我觉得成个戏咧就唔会咁多斋搞笑嘅嘢。即系我即系得罪讲句，即系我哋如果睇翻咧二三十年前香港一啲笑片嘅港产片咧，即系有啲好出名嘅导演拍嘅一啲好出名嘅喜剧咧，你攞翻嚟睇咧，你会发现好多场戏咧系斋笑嘅咋。 系对个戏系冇帮助噶。 嗯， 嗱，我认为要搞得好笑系唔容易嘅，但系搞得好笑之后，仲能够摆翻喺个戏入边咧，就精彩啦。 嗯， 即系呢个先系技巧啊嘛。你突然间要十分钟无端端有一段戏唔知咩好搞笑嘅，有何难度？唔好话有何难度，即系都难。我头先都讲啦，你要搞笑都难，但系佢系设立翻个戏嘅需要，设立翻个角色嘅需要，设立翻成个戏嘅起承转合，嗰度系有多咗一个 obstacles，或者系令到个主角有某啲嘅改变，或者某一啲嘅顿悟嘅。 系 咁嗰个就好啦。嗱，你如果记得我哋之前讲过一套戏啦，就系、是、低俗喜剧。 系 低俗喜剧有一段戏咧，就系讲主角啊杜汶泽咧，就喺张床度喺度谂点算咧。邵音音佢又唔肯做嗰个戏，佢而家上面个老细一定要邵音音，咁点搞咧？然之后就突然间阿 Dada 陈静啊走出嚟啊嘛，就攞啲爆炸糖出嚟啦，系咪？ 系 跟住佢你就话你唔好搞我啦，我做紧嘢，我喺度谂紧嘢咁。跟住陈静讲句说话噶嘛，就系话喂你咪继续谂嘢啦，你有你上面谂，我下面搞就得噶啦，冇关系噶。跟住佢突然间。你讲多次啦，啱啱讲咩话？我话到最后佢讲多次就系话你有你谂，我喺下面有下面搞，咁咪得咯，冇关系噶。跟住话系，灵机一触就令到佢谂到，将阿邵音音个头 key 落去阿陈静个身度啊嘛。 系 呢场戏，即系佢嘅出现， 系 成个戏个推进上系必然存在噶嘛。 系 OK， 可以有其他 choice。但系而家冇呢场戏系唔 work 噶嘛？ 嗯， 即系嗰场戏系冇咗嗰场戏系， 即系场戏有佢必要性啦，已经系 系啦，冇错啦。咁你而家我即系基调上，我第一个建议啊，就系前面嗰啲咧，可唔可能系咁样改变咗一啲？ 系 即系可能会系有趣啲。 嗯， 其实哥顿哥嗰个角色咧，即系点变都得嘅，因为如果我哋坚持嗰个主角系阿金， 系 就系吴君如饰演嘅角色嘅时候咧。其实哥顿哥个角色点变都得，因为哥顿哥到最后只系一个 obstacles，或者系一个 objective，一个得唔到 嘅 一个得唔到 objective 就系 obstacles 啦， 系咪？ 咁如果佢系一个 obstacles 嘅话，咁我谂下点样令到佢一个 obstacles 啦。 嗯， 即系譬如话佢 即系个障碍啦。 系啦，譬如话如果阿金系不停话，哎呀，我哋搞好呢档生意就得噶啦，但系哥顿哥猛话唔得，我哋一定要走份嘅，一定要系做大生意先得噶嘛。点可以做呢啲咁嘅细眉细眼咁样，成日惊俾人捉咁样？虽然走份都惊俾人捉，但系大生意啊嘛。即系如果佢嗰个系咁样嘅，佢都成为一个障碍物。但系而家咧，就相对地就即系有啲唔咸唔淡咯，我觉得。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一劇之本嘅时间，有我 Winky 同埋阿初喺度嘅。嗱，我哋今日讲嘅劇目咧，就系一套都算新鲜滚热辣嘅电影啦，就系《金鸡》。嗱，其实三个 S 嘅啫。咁好啦，我哋头先咧大概讲咗个故事啊，或者一啲我少少嘅睇法啦。但阿初，我另外咧又有一个新嘅睇法， 讲你听下。 咁其实咧，我觉得都唔系话之前嗰40分钟系完全唔关事噶嘛。咁而且咧，其实佢哋每一个场景咧都好似有啲环环紧扣噶嘛。即系例如阿金做嘢好攰，好攰，攰到咧撞到人按摩，咁啊跟住掕咗个人翻屋企，跟住翻咗屋企嗰人偷咗手袋，咁阿金咧要搵人帮佢查翻个手袋出嚟，就搵翻啲黑社会人嘅黑社会啊陈奕迅咧就话我冇做啦，但又提起哥顿哥，即系好似每一个先之间都会有关系发生。咁我可唔可以再宏观少少睇？我将个起承转合系放喺好早好早嘅，阿金想搞好自己嘅妓女，即系佢妈妈散呢个事业。如果咁样摆咧， 其实我认为呢样嘢喺而家呢套戏入边咧，系冇一个好大嘅问题嘅。 嗯， 即系你呢个讲法系原本佢套戏需要做嘅。 系啊， 因为我哋最容易明白啊嘛。即係最容易去睇，哎呀，阿金而家由本身係做妓女，而家到做咗媽媽生啦。咁、我哋想知道佢而家嘅生活係點樣？咁亦都係即係金雞一二三集都係即係都係有一個宗旨啦，就係講，哎，不論點樣都好，即係香港人有香港嘅精神。即係就算係你做妓女都好，你都要做得好。 係 咪？今時今日 咁樣嘅服務態度係唔得㗎啦。咁點都好啦，咁呢一個係由阿金呢個角色出發，依然係最正路嘅。 係， 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個戲咧，其實阿金有幾需要做好呢檔生意咧？ 嗯， 其實係冇， 同埋見個轉會弱咗咯。即係嗰個轉係最終喺大富豪門口開到檔茶餐廳，會唔會弱咗咧？咁樣係？ 我覺得係唔係好關事啊？ 係， 即係你如果我很評嘅話，論劇本就係太多嘢唔係幾關事啦。 嗯嗯， 即係嗱，我唔係話套戲唔好睇啊，我去睇嘅時候我都睇得好開心嘅。 係， 但係係太多唔係好關事嘅嘢，令到嗰啲嘢咧出咗嚟之後咧，唔係真係幫到曬成個戲啊。 嗱， 我舉多一個例子，黃遠之做得好好嘅。 系啊系啊， 黄婉之做嗰个角色嘅，做一个不孤妓女哨牙。 系啊系啊， 咁啊，佢嗰个角色做得好相当讨好啦。我去睇之前已经好多人同我讲话，哇，黄婉之做得好好啊。咁、我去睇亦都冇失望嘅，系佢真系做得好好。 系， 咁但系我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黄婉之呢条线系点样？黄婉之呢条线就系、是，即系佢应该系新出嚟做咗冇耐啦，就跟阿金咁样啦。咁佢就带佢出去见唔同嘅客啦。咁佢亦都好俾心机，只要加钱佢就乜都肯做。 佢目标好清晰噶嘛，加钱啊！ 系啦，目标非常清晰嘅。 系 咁咧，佢就去到有一度咧，就系遇到个鸭王啦。啲鸭王郑中基能手拍样通嘅， 就系 佢攞个樽剥爆佢自己个头，系嘛？攞个真嘅樽系咁剥爆咗个头，冇爆到个樽都得，系嘛？咁跟住又逼佢系咁喺度饮啤酒，到最后佢赖尿，即系佢都仲笑面迎人咁样啊，赖尿添，哈哈哈咁样就过咗噶啦。系呢一个角色令到黄婉之有一个好深嘅体会，然之后夜晚就是、有个位就係郑中基坐喺度一个人喺度唱歌，黄婉之就走出嚟见到佢唱歌，然之后就同佢讲，即係我明白你呀，即係为咗钱你可以做咩都得，即係但係如果唔係为咗钱嘅时候做返自己就好啦咁样。跟住佢就将佢嗰棚哨牙就拆咗落嚟，然之后就佢原来係一个普通嘅香港人嚟，佢只不过係即係为咗搵食， 为咗赚多啲有啲 gimmick 嘢， 係啦，佢就搞咗一样咁嘅嘢出嚟。佢呢条线相当有趣啊，可以独立写一套戏添啊， 系绝对可以。 但系好不幸地，郑中基做嗰个角色咧，对吴君如咧系有少少影响嘅，点都有啲影响嘅，因为佢真系当场见到佢，哇，咁都得， 系啊， 真系为咗揾食，真系乜都得嘅，然之后令到佢有某啲嘅体会嘅， 系。 但系个体会最深系竟然系去咗黄婉之嗰度， 嗯， 都唔紧要啦，去咗黄婉之嗰度，黄婉之呢一个真正嘅身份，竟然系冇俾过阿金知道。即系个剧本入面冇位俾阿金之路，令到佢呢个角色咧系完全 functional 自己独立一条线，发生咗之后就冇用啦。 OK， 嗯， 咁我觉得呢个位咧系稍为粗疏咗少少。 嗯，即系个别嚟睇系真系好睇嘅，但系 个别嚟睇绝对好。 如果阿金系主角，就未影响到佢啲乜嘢啦。 系啊， 嗯， 即系如果我唔知道到最后个戏想，即系我意思系话呢个戏到最后想讲啲乜嘢都得。都得嘅，因为如果我哋由头写过嘅话，佢想讲咩都得噶。我哋有一万个方法，我等阵可能喺呢个位咧，我再详细啲讲少少。 好啊。 但系如果一路都系讲紧嗰个所谓香港精神，讲紧啊点样自强不息，讲紧点样揾食艰难，但系都继续努力做人咁样。你 系 讲紧呢啲嘅话，咁佢呢个角色应该系做到一个好好嘅典范。俾啊金都可以见到啲嘢啊，或者俾波顿哥见到啲嘢。 精神香港精神。 因为呢个黄婉之饰演嘅角色系到最后唔介意自己要假扮另一个人， 系 佢为咗揾食喺嗰刻佢 OK 嘅，但系佢话我唔系揾紧食，我就要做翻自己。佢希望我又系咁样。但系如果呢一样嘢对哥顿哥或者系对阿金有多啲影响嘅话，咁我咧会有用啲咯。 系 嗰条线唔会就咁独立有一条线。哎，我明啦，佢嗰个角色好好啊，嗰条线自己有一个独立嘅起承转合，但系就系因为佢自己有一个独立嘅起承转合而唔影响最主要嘅角色，嗰度就出咗事咯。 嗯，明白明白。 嗱，我强调，我话出咗事咧，都唔系话嗰度唔 work 啊，我只系话嗰度可以再做得好啲， 或者可以影响个戏成个脉络多啲。 系啦， 嗯， 嗰度俾我自己做编剧或者做导演，我一定要将嗰度推翻向。 系啊，其实好用噶。如果阿金知道咗佢系香港人嘅话， 嗱，只要有一个位，可能系嗰一场就系郑中基喺度唱紧歌，然之后黄婉之入嚟两个合唱嗰度，原来阿金系喺侧边行过，见到个现台，佢香港人嚟噶。哎呀，佢可以咁啦，但系佢唔出声。咁起码我哋知道呢样嘢影响咗佢。第一， 系 第二，如果呢样嘢可以攞翻嚟用， 即係譬如佢到最後攞咗呢樣嘢走去同阿哥倫哥講， 嗯， 即係你睇下佢可以為咗搵生意佢收牙，因為阿金個胸都係整容整返嚟㗎嘛，應該係咪？ 佢話抽獎抽中啦，我就唔知係咪 係啦，咁啊乜都好啦，咁總之係佢講緊嘅就係呢扎人為咗生活，佢哋點樣去迎合個世界，然之後去繼續生存啊嘛。 係， 當然我唔係話呢樣嘢係我哋要講嘅嘢， 嗯， 我絕對唔同意， 係， 即係我唔同意人為咗生存為咗生活就乜都做得出嘅，我唔同意。咁但係如果呢個戲係想講呢啲人，佢哋係自強不息， 係， 佢哋係有呢個所謂嘅香港精神嘅話， 嗯， 我諗呢啲位要全部要拉埋一啲咯， 嗯， 因為最主要個角色其實係呢幾個啫嘛啦， 係啊， 陳奕迅嗰個角色某程度上 fulfill 咗噶啦，因為佢已經改變咗啦嘛，佢已經走咗去帶大陸團賣奶粉啊嘛， 嗯， 黃遠之個角色自己成立咗啦，係咪？嗱，鄭中基個角色自己成立咗啦， 嗯， 咁但係阿金個角色咧冇乜點喐。哥顿哥个角色咧，又冇乜点受影响，就令到阿金同哥顿哥嗰条线咧，净系一条爱情线咁样。咁呢个位我就觉得整体上嘅融合啊，即系大家再拉翻埋一齐，用得到喺个戏入边，成为互相有影响咧，就而家系比较弱噶咯，嗯。 其实有冇一啲戏咧，真系个主角咧系会佢可以唔需要啲咩？其实我自己觉得讲唔落去啊，真系，即系我想讲唔系好转变，但系咧就喺度睇住其他人嘅转变。咁唔系我明嘅，我依家就自己讲翻就系，咁佢睇呢啲嘢做咩咧？最终系 唔系嗱？咁如果佢睇嘅话，佢可能外在冇啲嘅转变嘅，但系佢明白咗一啲嘢。 系啦系啦系啦。 如果佢明白咗啲嘢，其实都有转变噶。 嗯， 即系佢学识咗一样嘢嘛。 嗯， 因为嗱。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好 extreme case 嚟嘅，即係譬如戰狼三百， 嗯， 戰狼三百嗰個皇帝係個主要行動啊嘛， 係， 但係真正明白咗、真正學到嘢嘅係嗰個 messenger 啊嘛， 嗯， 即係嗰個唔知係隻眼受咗傷定係隻手受咗傷，跟住臨尾就叫佢，哎，你唔使打啦，你而家即刻同我翻去，話俾佢哋知，我哋喺呢度打仗，你要將我哋呢件事話俾人知，咁佢就翻去將個皇帝喺嗰個崖口，即係嗰個崖邊嗰度同波斯軍打仗嗰，那個嗰，那個慘況，就翻去話俾佢哋嘅斯巴達人知道，然之後到由斯巴達人就係喺嗰場仗之後就係全軍全國。咁样去打波斯啊嘛，连同埋所有希腊嘅所有其他嘅军队， 嗯， 一齐打波斯啊嘛。嗱，咁呢一个咁样嘅故仔，其实就系由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战狼三百》咧，佢系中间咧成日呢个 messenger 咧会 VO 噶，佢会中间咧就会耐唔耐咧呢个 messenger 咧就会讲几句嘢，就系讲话啊当时战士又打成点啦，点点点啦。其实系成个戏个 structure 啊，已经将呢样嘢摆咗入边噶啦。 系 咁。好老实讲啦，如果我哋真系坐低拗，究竟系个皇帝系嗰个主角，定系呢个 messenger 系个主角咧？ 嗯， 我觉得冇得拗嘅。 系， 你认为系嗰个皇帝 ？OK fine， 我唔同你拗。你认为系嗰个 messenger？ 我觉得 OK fine， 我唔同你拗，冇乜所谓。嚟到呢个位， 系， 因为到最后个主要行动行为喺个皇帝度，我哋通过佢嘅行动行为，我哋明白咗啲嘢。但系我哋同嗰个 messenger 一齐经历呢件事，我哋系作为一个观众同个 messenger 一齐经历呢件事。 嗯， 咁嗰个 messenger 系因为佢作为一个 storyteller， 佢引导我哋睇成件事嘅话， 系， 咁佢有必要系一个好主要嘅角色。 系啊，系啊。 但系佢系唔系需要就一定系个主角咧？我觉得大家可以讨论，即系冇乜所谓嘅。 嗯。 咁而家讲翻金鸡嗰个情况啦，即系。而家咁样，阿金又得，呢个哥顿哥又好似得，其实系有啲唔知点算嘅。如果你到最后啊，又当系黄远之嗰个角色 overlook 晒，佢系睇晒成件事，然之后到最后佢有一个位，佢对住阿金去 review， 原来佢系扮嘅，咁， 嗯， 都得嘅。 系系系系。 如果呢样嘢系对个戏整体上佢想讲嘅嘢系有影响嘅话，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而家。个戏其实想讲咩咧？嗱 ，Winky 嚟到呢度啦，睇晒成佢，你觉得成个戏其实想讲咩先？ 嗯，香港真系转变咗好大，比起十几年前。 系， 我哋需要 我哋点样去面对佢咯？我哋点样去面对佢咯？即系唔一定要系屈服嘅。我哋点样面对佢系一个最大议题嚟嘅。 O K， 咁呢个就系个戏其实最主要要讲嘅嘢啦，系咪？嗱，呢一个其实讲得出一句咁样嘅说话，讲得出咁嘅嘢咧，其实系好好做噶，因为佢唔系俾一个 conclusion。佢唔係话我哋要点样面对就得啦，佢係讲个情况，然之后睇下唔同嘅人点样面对呢样嘢。但係通过佢哋面对呢啲嘢，我哋睇到唔同嘅人点样处理，又或者如果有一个主角嘅话，我哋通过佢一个独特嘅方法，我哋明白一啲深层次嘅嘢。嗱，咁样係好嘅。但係个问题就係而家呢佢已经屈服咗啦。 因为阿金好早已经，我唔会话屈服，好知道点样喺度生存啦、 啊。可以咁讲啦，可以咁讲啦，即系佢已经俾嗰个世界同化咗啦嘛。佢变咗个最大嘅难题，其实系哥顿哥嘛。所以即系讲嚟讲去，我哋又讲翻一开始讲样嘢，就系、是、个戏嗰个主轴嗰条主线，真系其实喺吴君如同哥顿哥，佢点样令到一个。即系唔肯改变嘅人， 冇经历过现代十几年嘅人， 系啊，呢个先至系真真正正最主要嗰个行为行动啊嘛。咁我哋想睇呢样嘢嘅，所以到最后咧，无论如何点都好咧，嗰度先应该放翻大，前面嗰啲系一定要搞一搞佢。 系啊，其实好感动啊！你见即系其实同埋呢个桥都系好好噶嘛。你用一个出狱十几年，但系之前佢咁有威严嘅人嚟做一个主线嘅话，即系如果好早见到哥伦哥出狱，但系陪阿金去经历呢啲嘢嘅时候，其实佢哋当中嘅对比已经系好好睇噶啦，已经系佢哋需要克服嘅一个主线嚟噶。 系啊，同埋因为我哋要通过呢一个十几年喺监狱入边生活嘅人，佢出到嚟见到呢个世界改变咗，佢嗰对眼通过佢对眼去睇呢个世界嘅时候咧，咁我哋先至会，因为我哋而家成日话我哋温水煮蛙啊嘛， 系， 即系我哋九七前喺香港，九七喺香港，到而家都喺香港，一路我哋改变紧。因为个世界改变紧，我哋就慢慢去接受呢样嘢嘛。呢个系一个香港人好引以为荣嘅一个能力嚟。 系咩？ 唔系香港人好引以为荣嘅就系适应能力高啊嘛。 OK， 呢个系其中一样嘢。嗱，如果讲到呢度咧，又有一样嘢，大家即系我觉得虽然有啲点讲啊敏感啊，但系咧我都觉得值得讨论下。因为呢个戏出咗嚟之后咧，我喺坊间见到有好多啲评论就系话有冇搞错啊？周海光写个咁嘅戏。吓、啊，即系你究竟系咩意思啊？你真系讲过啦，香港人唔啱、接受改变系啱嘅，你真系认为咁、坊间有呢咁嘅评论啦。嗱，我先唔评论呢啲谂法究竟系啱定唔啱，又或者周海光本身有冇咁嘅谂法。但系佢而家讲紧嘅呢个戏入边嗰啲人物啊，系一啲即系我觉得咁样讲唔系几好嘅，即系佢哋好似系一啲低下阶层嘅人啦、即系佢哋做妓女或者系做男妓嘅，或者系做黑社会嘅，即系我唔知道呢啲系唔系应该归类为，即系佢哋系啲边缘化嘅人啦，唔系低下阶层嘅人啦，我觉得咁样讲唔啱啊。咁佢哋咁样去生活，佢哋咁样去面对逆境，佢哋咁样去面对改变，呢个系佢哋嘅选择。咁代唔代表呢个系全香港人需要学习嘅方针呢？咁啦，第一我唔同意啦。第二就係我头先问你嗰啲问题就係呢个戏究竟想讲乜嘢。嗱，世界变呢就一定㗎啦。世界就係不停都喺度改变緊。而家个问题只不过係话我哋点样面对呢个改变啫。 係啊。 好啦，咁、那个戏个主角嗱，我哋即係隨便咁讲啦，一系哥顿哥一系阿金嘅啫，即係我哋撇开啲而家嗰个剧本宏观已经存在嗰样嘢，即係一系阿金，一系就哥顿哥。咁究竟佢哋两个到最后明白咗啲咩呢？你有冇啲咩睇法呢？ 佢哋明白咗啲乜嘢？即係哥顿哥佢明白咗个时代已经要转变，我自己都需要去转变，我唔可以拿住我十几年前嗰个思想去做啦。而阿金嘅转变我觉得真係比较细 㗎。 系啊，即系可能极其量，我夹硬可以讲嘅就系、佢对住佢爱嘅人拿钱冇咁紧要，因为佢喺度生存最重要嗰样嘢，好似就系赚钱噶啦嘛。咁唯有就系哥顿哥可能转变佢少少嘅就系佢唔介意同爱嘅人唔计较钱咯。只系呢一样嘢咯。 嗱，即系喺一个咁样嘅前提之下，我问嘅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咁呢个戏点解要做啊？即系我问得好大啊呢个问题，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即系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哋搞一嚿嘢出嚟，想俾观众睇，我自己嘅讲法系我哋好想分享，因为我哋有啲我哋认为系好值得讲嘅嘢，我哋要讲。咁呢个戏究竟想我哋睇到啲咩咧？ 其实我 即係都睇過一啲吳君如嘅訪問呢，其實嗱，譬如金雞一二我都好鍾意，即係好簡單去講一啲香港人嘅變化，而阿金喺呢個變化裏面佢點樣生存落嚟咁樣。即係阿金呢喺呢一個生存方式裏面佢有改變嘅，之前係。咁啊到咗依家點解佢咁想開衫呢，佢都係想講一啲香港現況已經轉變咗嘅嘢囉。即係呢個係佢哋本身創作嘅時候想做到嘅一樣嘢嚟㗎嘛。咁但係可能依家個劇本做唔到係另外一件事囉。 我又唔覺得係做唔到嘅，但係因為佢呢而家即係就係我點解頭先講嗰啲評論呀嗰啲嘢。因為而家呢佢描述緊嘅一個學係一個現況呀。 嗯。 即係佢就係、是、如果阿金係個主角嘅話，個主角已經係個現況入面生存緊，而佢冇諗過要改變呢個現況。 嗯。 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佢好難做主角㗎。同埋佢冇目標冇行為啦嘛， 係係 係，即係冇行動啦，佢冇嘢想做啦，即係除非佢話我要選特首咁樣嘅，即係大個戲入邊特首係劉德華嚟噶嘛， 係啊係，係咪？ 咁除非係佢想辦法令到劉德華做特首，可以改變咗件事嘅啫，咁都得，即係當然我而家吹水咁講，但係我係想睇，即係我哋睇任何嘅戲都係咁，係想睇一個主要嘅故仔、主要嘅事件，我哋想知道佢哋遇到啲咩問題，點解決呢個問題，而。我唔知道係幸定係不幸啦，就係、是、佢最主要事件其實係佢同呢個哥倫哥能唔能夠開花結果嘛。 嗯。 所以點解就會出現你喺我哋呢個節目今日一開始嘅時候你講你覺得個戲其實最主要係喺嗰度。 即係嗰條線最主要係 嗰度。咁我就覺得係有啲嘥咗囉。 但其實我覺得呢佢哋本身講阿金啊或者佢哋好多人呢已經適應咗呢個世代啊呢、這個轉變，其實佢真係已經反映到我哋現今香港人嘅一啲狀況。我覺得呢個係佢哋可能本身想講嘅嘢，而佢哋只不過係冇咗樣嘢令到呢個世代影響一個人嘅一啲轉變嘅嘢放咗喺哥頓哥，而哥頓哥咁厚出嚟啫。即係我覺得佢反映嘅嘢係好真實嘅，但係個轉變即係或者可能我哋從轉變之中先發覺，原來我哋即係從哥頓哥嗰個線裏面咧，我哋先發覺原來我哋已經轉變咗咁多，而我哋唔知道，即係可能呢樣嘢未唔係好強烈啫，但係佢哋反映嘅嘢咧係好真，即係譬如佢哋攞住個電話，我哋下下唔打電話嘅，要用 WhatsApp 嚟打字溝通嘅。哥頓哥話打電話講完咯，咁唔係㗎，咁你可以錄嗰個 audio notes 㗎，即係留言嘅，打電話都講完啦，咁唔係㗎，依家啲人中意發信息發出去。未必想回复的。哇，其实这些东西我很深刻的，就是现在我们的人的沟通很真实的这些。但是这个转变，这个最不习惯，就是令我这么深刻，其实就是因为哥顿哥他不习惯这件事嘛，我才知道原来我转变到这样。 但是所以就变了哥顿哥为什么这么有潜质成为主角。 是啊是啊。 因为他那个面对的转变和他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嘛。 嗯。 即所以为什么即我们讨论到这一度都依然是讲的最最最重要的问题。来到这里啦，我又抽翻身出来宏观一点这样讲。 是。 普通的观众即是大家普罗大众、一起去看这个戏。看完之后你那个感受是怎样的，即我们现在就讲了这么多东西啦，即在我的角度就是一些叫做即技术性的 分析啦、或者技术性的一些的 suggestion 啦。 是是 是。那但是普通观众去看的时候其实你们看到什么呢，你的感觉是什么，我不是说我的东西啱晒定是什么这样。那观众看的其实是最直接的嘛。 嗯。 那我想真的看下的就是观众究竟你普通我哋走去睇一套戏，睇完之后你嗰个感受同我哋头先讲嗰啲咁嘅技术性嘅分析究竟挂唔挂钩，究竟系唔系有用啊？因为净系讲一样嘢就系、是、嗰个主角嗰个问题。 系 你定到个主角，你就可以将个戏重新定位。如果我哋呢个剧本攞嚟我面前，我下一步我就系话喂个主角系边个先？喂咁要扭一扭佢，剧本一定要改。 嗯嗯， 即系呢一个好多时我哋呢啲咁嘅技术性分析咧，对我嚟讲系工具嚟嘅。 嗯嗯， 即系如果唔通过呢啲最基本嘅，即系好似中学生做实验嗰啲试纸测试，试纸就系而家试边个系主角，呢个系主角。喂，咁呢度呢段戏我嚟做咩啊？ 系 试纸啊，呢个个 theme 系乜嘢啊？究竟系点？试纸呢个起承转合个起系咩啊？哇，个起系40分钟之后得唔得噶？即系呢啲通过呢啲最基本嘅几把尺、几个试纸测试，我哋就见到个戏嘅一啲即系可能系问题，可能系小，可能系大嘅。 嗯， 咁而金雞呢个戏呢就係、是、我认为佢系咪大问题呢，唔系。 嗯。 即系佢而家都叫做 存在啊，嗰件事都圓得到啊，你都唔會覺得哇點解咁突啊，突然間去咗第二樣嘢嘅。咁但係係唔係可以再好啲咧？我覺得就絕對有空間喺呢啲位度再調整翻一啲、 嗯。一定一定一定。咁我哋講翻頭先咧，中間我哋講過，你可以再講多少？即係如果我哋改變咗成個戲想講嗰樣嘢，係咪可以咁樣喐咗個劇本咧？ 其实因为呢到最后呢我成日都有学生问我喂老师人我諗咗个故事先啦定諗咗主题先啊定还是系諗咗啲最有笑料嘅最卖得嗰啲场次先啦。 对啦如果创作又应该点样 第一我就认为冇鸡先定蛋先嘅。 嗯。 因为呢我哋讲过啦就系、是、The art of playwriting is not writing, is rewriting。 嗯。 即系一个不停咁反复改嘅一个过程嚟嘅。 对呀对 呀。我哋只系问嘅啫。因为同埋我哋作为艺术创作呢我哋唔係一开始有个答案嘅、 嗯。 如果我哋一开始有个答案嘅话嗰啲通常都唔係咁有价值嘅嘢嚟。 嗯。 你諗下我哋写一个戏写阿金即係佢嘅黄色事业佢做妈妈生。咁我问啦点解佢咁想搞好呢个黄色事业呢香港好需要咩哦佢要钱点解佢咁需要钱呢哦因为佢驚人老珠黄冇人要。咦而家有人要喎哥顿哥喎。哦，原来佢到最后钱唔系最重要嘅，佢只不过系惊冇人要啫。呢个系佢个角色嘅命脉。 嗯， 我睇呢样嘢。 系， 咁我重写。 系， 咁系咪变咗更加需要将哥伦哥嗰条线放大？ 系啊，系啊。 嗱， 系啊， 呢一个过程就系我自己喺创作嘅时候不停咁反复出现，就系、是、我问问题。 嗯， 我不停咁问问题，究竟我点解要做呢样嘢先？我想观众睇完之后系咩先？嗱，所以到最后咧，嗰、那个所谓嘅主题咧。即係或者你我想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啊、 嗯， 所謂嗰、那個嗰、那個老生常談，呢、這個故事教訓我哋呢樣嘢咧，可能會改變嘅、 嗯， 因為我哋喺一開始創作嘅時候，我哋未必就知道我哋其實係想講乜，但係喺個創作過程，那個故仔出咗嚟啦，我而家我會問啦，呢、這個故仔呢個主角係邊個咧？佢面對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佢究竟明白咗啲咩咧？ 嗯， 佢明白唔到嘢喎。我点样可以令到佢明白啲嘢咧？佢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嘅咧？佢点解要咁中意哥顿哥咧？究竟系咩事咧？咦，佢明白咗啲嘢咯，喺呢度修正、调整、改， 即系通过问题，其实我哋就已经可以将件事厘清咗个脉络。 我觉得必须要厘清，因为我哋唔系随便咁样乱咁撩一啲嘢出嚟，然之后话佢系一个艺术品， 系 一个即系高技巧，而且系有技巧。嘅一件製成品嚟， 絕對係啦。 咁當然啦，入面可能有好多嘢可以留白嘅、嗯，但係留白係技巧嚟噶嘛。 係 留白都係技巧嚟嘛。你點解各位 咁留白就會嚇講咩？ 咁所以呢件事就係話，我覺得喺呢一個戲問問題嗰個過程咧，就問得未必夠深入。 嗯， 導致咧就係去定位成個戲究竟想講乜咧，就有啲軟弱啦。軟弱嘅意思係佢講嗰樣嘢咧，其實。系讲个 situation 啫嘛，讲个 situation， 我攞部 camera 喺旺角求其女人街咁样 roll 两个钟翻嚟，都系个 situation 嚟啦。 嗯， 讲个 situation 系冇乜好讲啊，但系我哋喺呢个 situation 入边，我哋点样生存，点样生活，点样改变个环境，或者点样改变我哋自己，而通过我哋执行呢啲行为行动，我哋有改变，或者我哋明白一啲嘢就正啦。 系， 咁所以即系呢个戏，我都系嗰句啦。整体上我觉得是好好 的。是啊。 但是不幸地呢就是他只是营造了个环境但我见不到主角的成长。 嗯即是阿金这个精神呢其实一直由以前看到现在呢存在了一种很阿 Q 的精神的。咁啊希望我们会有更加多好的电影啦阿金这个精神继续成全下去啦。好啦今天多谢阿初同我们分享金鸡这个戏的。咁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